好啦，翻翻嚟，咁我哋讲咩咧？系咪讲下麦迪文啊嗰套嘅《缩水人间》先系咪？ 缩水人间系啊，冇错。 系啦，咁日本嘅 佢哋，开头睇画头嗰阵时咧，就觉得哇好得意，好好笑，哇好似一套喜剧咁样，哇又细路又 啊，佢自己话自己系喜剧噶呢出。 唉，但系睇完之后咧，原来发觉。唔系嗰回事嚟噶喎， 系啊，本身谂住啊借东西啲小矮人啊，你鬼佬扮啊， 咁样谂，喂，我谂佢咧， 开头三十分钟都仲系嘅。 我谂佢其实似 True Man Show 啊呢多啲，即系可能佢间歇性影下佢哋有大人同细人嘅比例嘅啫，就唔会成日有，我都预咗噶啦，即系冇可能成套不停咁。喺度大人同细人出现嘅系咁，但系咧，我就谂住佢都系喺，诶，咪嗰个缩咗水就喺嗰个镇里边，咪发生好多荒谬嘢啊！咁跟住咪发现呢个其实都系个反乌托邦，其实唔系佢谂到咁美好，都系预咗系呢啲嘅啫，系啊，即系点知咧，出乎意料，即系点讲咧？唔系话佢套戏唔好睇，系冇错，系佢好沉重。你以为入去睇到笑片咧？其实实质上佢个话题啊，系超越埋呢个《尸杀列车》同《与神同行》啫嘛。 好嚴肅嘅，其實佢個主題 係好嚴肅，同埋佢做得好嚴肅啊！主題嚴肅唔緊要，你可以笑住講佢唔係。其實佢開頭做到佢哋直至阿麥迪文變咗做小人國之後咧，成套戲就轉咗調啦，就即刻死老豆咁樣嘅嚇，咁都叫做 comedy 係咯。头三十分钟都仲可以叫做系嘅。 哦，即系原来黑色喜剧系喜剧还喜剧嗰 part， 黑色还黑色嘅。 黑色还黑色， 另一部戏。咁同埋咧，有时你话呢啲黑色喜剧咧，系笑咗大半套戏转调咧，都有机会。佢唔系话佢做咗一阵啫，就唔再系一套笑啦。 有半粒钟嘅，有半粒 钟嘅。系，都有嘅。咁佢都拗咗好耐先至正式去做嗰个缩水嗰个过程嘅。但佢做到缩水过程都仲系搞笑㗎喎，觉得个感觉。 个过程系好搞笑㗎，其实。 系啦，佢仲要摆个布好似巨型微波炉，仲要真系叮一声㗎喎，做完之后。 可以焗佢哋出嚟咁。 系啦，焗饼咁，系啦，焗啲姜饼人出嚟咁，跟住佢真系跟住搵个嘢煎佢哋出嚟咁样摆落去㗎喎。咁你睇都觉得都仲系好搞笑，但系直至啊麦迪文醒翻啦，仲变咗小人国就有佢话我老婆咧咁，咁跟住佢俾个电话，原来老婆冇缩到。咁竟然就即系 临时缩沙，佢老婆 临时缩沙，咁就剃头剃眼眉，剃咗一半，因为佢哋要剃晒身上所有嘅嘢， 要剃晒啲毛发，同埋剃晒啲牙嘅，先至去缩。 即系嗰啲整过嗰啲牙，因为如果话咧有人试过咧，因为整漏咗啊，咁嗰啲因为佢缩晒系嗰个，佢唔系放大缩晒窗嘛，佢系将个人即系细胞缩晒啊嘛，咁即系话你嗰啲外边有任何嘢整过落去啊，嗰啲嘢唔会缩晒噶，嗰啲唔系生物嚟嘅咩？即系你外来嘢，咁佢就会撞爆你，就系小矮人咁都爆咗个头嘅。佢咁讲， 系 咁讲嘅，冇影冇影，佢坏有啲咁嘅事发生过。所以佢哋问佢咧，话唔知有几多万分之一个机会咧，系会死人嘅。佢都望一望，吓会死人嘅咩？咁样嘅。咁你嗰刻你都觉得系搞笑嘅啫嘛，吓乜咁危险嘅咩？ 表情都好搞笑嘅，其实 都系初都成好搞笑嘅。咁但系突然间 音乐都系。 系啦，啲音乐都仲系好轻松咁，你都系睇以前 Jim Carrey 嗰啲。 系啦，睇紧 Jim Carrey 或者《暮光者乐园》嗰啲咁嘅。系啦，咁嘅感觉。咁但系竟然啊，麦当劳都点解佢老婆话我唔嚟啦，我仲去咗机场一走，即系话要离开佢。之后即刻成套变咗另一出戏，死老豆咁惨。 嗯， 系就转晒调，就讲佢成个人生就。即系改写咁啊，喺即几孤独咁喺嗰个小人国度继续生活。咁结果佢顶唔顺就好似佢就冇喺佢嗰个大屋度住，就翻翻佢以前个镇。但原来咧已经系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呢啲小人国嘅。原来 系 社区吓，即系其实你就话社区真系对佢嚟讲，其实一个好细嘅地嘅啫。O K， 所以冇所谓。 屋咁样嗰啲 系啦，系啦。咁跟住佢就發覺咧，又有外國嗰啲人咧，就唔係將呢樣嘢咧當成係一個對人類嘅一個貢獻，或者係將人類優化嘅。佢反而咧，例如越南咁，佢講明嘅，佢就話將呢樣嘢當成刑罰，就將嗰啲政治犯咧就縮細。 係 係咪？ 係啊，即係佢哋開頭介紹俾阿麥迪文聽嗰啲講座嗰時，直頭咧就好似嗰啲。移民講座咁樣啊，就係話你哋啊，咁中國去到咧就可以好開心啦， 系啦，即系嗰啲资金咧就可以变咗做做好多钱啦，因为你需要嘅嘢全部系小型化啊嘛。咁佢睇嗰个 好理想嘅， 冇错。佢睇咗个 demo 咧，嗰个就犀利啦，揾咗两个人嚟客串做嘅。 系 边两个咧？ 有一个咧就系啱啱睇完《星球大战》， 是 就系、是、做嗰个女司令，即系代替莉亚公主指挥。 系啊，即系后尾后尾一嘢一 头发嗰个， 一个系啊，紫头发嗰、那个，佢一个 Hyperspace 炒埋人只男嗰个， 系啦，嗰、那个做， 亦即系 Jurassic Park 入边嗰个妈啦吓， 系啦 ，Jurassic Park 妈啦。 另外一个男人咧，就佢老公嗰个咧，就系、是、蓝精灵嗰个男主角嚟嘅，不过嗰个就可能冇咁出名啦，吓、啊，但系你见到个样子你应该认得嘅，即系如果你睇开， 即系男 都有佢嘅、第一集，第一集蓝精灵吓。 哦。即是人嗰个男主角， 咁梗系啦，男精灵喺度， 即系 如果嗰个虽然系男精灵，就可能得意啲， 搞笑啲， 系啦，小人国如果男精灵，唔缩细，男精灵咪同佢一样咁大只咯， 系一样咁大只啦，即系 系啦，嗰啲人缩细都系男精灵咁大啊嘛，咁咪所以可以结婚 系 嘛， 有客串嘅，有啲明星客串， 直情可以同男精灵结婚啊，啱啊， 系啦系啦系啦。但嗰個都仲介紹得好美滿。 冇錯啦，咁講大屋就話你啲細都買唔到嘅。如果你係出面正常世界，但係呢度咧，你將你啲資金一變變咧，就呢度嘅錢啦。咁佢就話啦，話個老婆，喂，今日好忙啊，忙乜嘢啊？咁因為佢根本係個 demo 嚟嘅，其實可能係盜拍嚟嘅啫。即係佢有機會奇怪係咪兩公婆都唔知，因為佢係一個佢係一個 demo 個 show 嚟。 本廣告 嘅。係啦，其實佢可能唔係真嘅兩公婆嚟嘅。咁佢就咁樣 sell 就話。就话冇啊，今日好忙啊，全部就系唔知去啲咩边度玩啊，边度做 spa 咁样嘅。哦，原来忙呢啲，咁又买咗乜嘢？冇，跟住睇下我买咗几多钻石戒指颈链，即系我老公话好紧张啦。吓，买咁多，咁我咪破产？你买几多钱啊？咁佢话呢度加埋都几金噶，$85咯， $80美金。 美金系啦，咁就$85，就算系美金啊，你都唔可以买到成身，即系都系钻石啊咁样噶嘛。 戒指又 算 系耳環 咁 樣， 咁佢因為佢好細啊嘛，細到粒塵咁嘅啫嘛，其實相對佢哋戴就，咁所以佢話其實就只係等於出面係$85就咁啦，可以買到成身金鑽啦，咁佢咪哇好吸引啦、啊、呢、這個生活係咪？即係、就是、一個真係一個，但佢就冇話佢哋係貪即係富貴嘅。 佢哋想安定嘅生活 啫，冇錯，想安定生活啫。咁麥迪文自己亦都唔係 小市民嚟嘅啫，麥迪文 佢係一個中產啦，因為佢其實做一個你當時類似物理治療嗰類咁嘅，嗰類啦嚇。咁所以佢又唔係好窮嘅，但係咧好富貴咩？又唔係，總之卡咗喺度，係咁 即係一啲好普通嘅市民嚟嘅啫。你想麥迪文個造型，佢仲頂住個肚腩仔咁樣嘅，佢 係。係啦，但佢又未至於係低級，佢又未係，咁總之就。 係嗰啲嚟嘅。 窮又唔到佢，就有錢又唔到佢，咁成世就係咁噶啦，即係咩？死即係死咕咕噶啦，呢世就係咁噶啦，咁佢就係冇錯，只不過想有一個穩定嘅生活、美好嘅生活，個老婆咁樣，即係好簡單嘅。咁就覺得呢個哇，即係其實佢完全係講緊移民啊，即係移民夢咁啊，去咗嗰度咧就係一個佢好似嗰度咪叫 Leisureland 定乜嘢，即係一個休閒地咁樣嘅， 好似 係 叫做 Leisureland 咁 啊，係咪 好似大招牌咁啊入去？ 係即係其實好笑，你睇完就係啲好美式嘅，即係好假嘅件事，即係好 sell 你嘅係。咁佢事實上入到去咧，佢哋睇嗰啲展覽咧，佢嗰啲屋就已經係1:1嘅喎。咁但係呢1:1咪即係我哋睇啲樓盤嗰啲咯，嗰啲模型咯，即係佢係縮水人啊嘛，咁嗰啲1:1屋就已經係咁啦，咁佢又真係擺上台俾你睇，咁所以咧其實係的確營造得幾得意嘅前邊係，你都會覺得 仲係喜劇嚟嘅，係 啦，咁你都好想睇下到底佢哋入咗呢個城第時住係咪真係咁美好咧，定係其實中間有啲乜嘢唔好嘅嘢咧？咁點知哦，原來佢仲都未開始，佢老婆就已經唔跟佢一齊。而跟住個故事都峰回路轉，係冇再講個城到底有咩好有咩唔好。咁麥迪文就係坐咗喺間大屋度望住部電視咗1年啊， 係 蒙太奇咁就過咗一年。 知道佢老婆同佢離婚添，到最尾仲 係啦係啦。咁跟住佢就決定搬離開嗰個即係呢個咁好似咁靚嘅地方，就翻返去以前個佢原本個城市啦，但就去翻嗰啲小人國社區嗰度。咁佢就係啦。咁但係咧，佢就冇咗以前份工啦。因为佢话其实嗰个牌好似话要去考，即系 keep 住考嘅，即系唔系话可以一 要读嘅， 唔系类似嘅。佢咁讲，咁所以佢就变咗系走咗去做听电话嘅。 咁 即係一啲仲更加沉悶嘅工作。 但其實佢又唔係好等錢使㗎喎，即係佢其實唔係為錢嘅。係啦係啦，因為佢可能都係想有啲嘢做咁多啲。 有啲大藝咁啦。 類似啦，因為佢喺嗰度坐喺間大屋度，又冇人陪佢，咁佢又唔出去。 一個人。 係啦，佢又其實佢好多鄰居，有啲鄰居其實好 friendly 嘅，佢又唔想去同人哋 social， 唔知做咩食咗屎咁樣係。咁總之咧，佢出翻嚟之後咧，就喺嗰度咧，結果就喺佢住嗰個 apartment。咁當然咧，佢個 apartment 都唔係差嘅，都係啲好似豪宅式嗰種。咁但係佢嗰個 高 啲啦，就住樓上 penthouse 嗰個法國佬咧，就佢個 friend 咧就又好有錢嘅，晚晚開 pit。咁結果阻住佢下面。 嗰個法國佬係咪之前做 Kick-Ass 嗰個啊 ？Kick-Ass 第二集嗰個啊？ 咁我又冇特別查喎，又佢個樣係好熟口面嘅。冇啊，冇。 好多戲都有佢嘅，其實。 好多戲都有嘅，好似但我又諗唔起係邊個咧。 係 唔重要啦，係咯，你查啦，你查啦。 總之你望到個樣 子就得㗎。你查啊，查下 Wiki 啊， 你 查 Wiki。 你繼續先，你繼續先。 唔係重要嘅，暫時係。咁跟住佢喺上面就識咗呢個法國佬啦，因為阻鬼住佢下面溝女嘛。但係你話佢溝女溝咩靚女啊？然後識咗個單親阿媽，仲要係師奶嚟嘅喎。個師奶仲要咧，唔溝啊麥迪文啊，咁先至哇，先至差勁啊嘛個感覺係嘛？麥迪文喎、 啊。係咯，竟然喎。 係咯，竟然。竟然個師奶都 唔係啦， 嗰個都唔係師奶嗰種水平。 係咯，我哋叫阿嬸啊。 啊，咁啊嬸啦，係啊嬸，可能你眼中嘅師奶都仲好少少啊嘛。 都有靚仔噶嘛，因為師奶。 係真係阿嬸，真係阿嬸嗰啲，即係嗰啲鬼婆嗰啲啊，即係真係臭放學嗰啲 啊。係啊係啊。 係啊。 臭放學都有靚嬸，佢唔係，總之嗰啲醜嬸，你明咁諗啦。係。哇！我唔係啊，麥迪文做咩驗下眼啊？我睇到嗰度啊，咁佢就既然係溝唔到啦，連師奶都溝唔到，就攞咗頭先發覺到，哇！你波花好靚，咁原來波花係塊正比例嘅玫瑰花，一個冧嚟嘅，所以就好大嘅，即係佢哋已經可以攬喺個身度噶啦，大到一樖嘢，咁就攞咗呢個上咗發覺到嗰個 party 度玩，咁原來樓上咧，哇！勁正又多靚女又剩嘅嚇，咁結果俾個女喂咗食藥啊 ，wing 咗啦。 系 咁啊！第二朝醒翻咁啊，咁啊已经散咗 band， 散咗 band 咧，咁啊有个垃圾婆咧就真系执屋啦！哇 ！呢个就正式女主角终于登场啦！ 系原来个垃圾婆系女主角，咁你心谂一咪搵啲即系金发靓女卡拉蒂洛芬尼扮啊？唔系喎，佢真系搵咗个越南妹嗱呢期我唔知道做咩事啊，大佬嗱呢套戏都好多星战嘅大佬，又有个司令啦，系嘛？我争啲喂佢，不如搵埋阿肥 Rosso 啦，喂， 系做翻佢个女朋友啦。 喂，我惊好啲啊，会 系 你容易接受啲啊，可能仲会。 咪真系啊，大佬，佢呢度咧搵到 啲啊，至少 后生唔系差唔多年纪嘅啫，其实 吓唔系啩？ 系啊，佢真实年龄呢个都系卅岁到嘅啫，都廿到尾嘅啫，唔系老 啊嘛。细咋？哦，咁我扮相就老咗好多啦。 啊，咁佢垃圾婆啊，大佬， 系， 咁仲要咧，行到牙下牙下嘅，吓，你以为阿婆嚟啊，初初， 嗯， 即系以为余慕莲之类啊， 系， 咁佢冇拧过嚟系靓女喎，我以为佢拧过嚟系靓女喎，点解拧过嚟都唔系，都唔靓嘅，总之系个垃圾婆咁嘅样嘅啫， 系，系啊，即系同你喺街见到嘅垃圾婆冇乜分别啦，你总之你会感觉到系， 咁未去到执屎皮嗰啲嘅，吓。 未去到 未去到， 但系同洗碗阿婶应该唔差好远。 阿婶系啦，阿婶嗰种感觉啦，系 洗碗嗰啲喎。 系， 不过唔知而家有冇靓女做洗碗阿婶啦，都有机会嘅。 你当清洁厕所咁嗰种， 系有少少，不过麦记嗰啲都系后生女做嘅呢啲。 哦， 即系你睇喺边度啊？系咯，系咯， 系 咯。喺麦当劳你都见到有啲少女喺度洗紧嘅。咁但就唔系讲呢只啦，我讲你一般酒楼饭店嗰啲啦。 我感觉佢。似嗰个雪梨啊， 吓 雪梨，哦哦，即系电 TVB 嗰、那个， 系啊系啊系啊， 哦，即系米雪个妹， 吓， 唔系啊嘛， 靓啲， 啲妹似雪梨啊，大佬， 雪梨靓啲， 咁雪咁梗系雪梨靓啲啊，即系大概喺套戏入面个感觉又好似佢咁咯。 我都可以啦，你当系阿婶咯，你真系 阿婶 ，OK。咁佢同阿麦迪文讲嘢咧，亦都好似阿妈闹仔咁嘅语气嘅。 嗯， 仲要系啲好中国人阿妈后仔，唔系鬼婆啊。 系啊系啊， 系好大声，咁同埋系好恶嘅。咁两个评论又点完到？ 好牢嘈噶嗰种感觉， 好烦嘅。你见到系只会憎嘅，你唔会中意嘅。 系啊，你觉得你阿妈闹你咁啊？ 都未必有咁劲。 系啊，系。 系你咁样，你想象想象入边最极限嘅阿妈闹仔啦，你自己谂啊。即系唔系李思琪嗰啲啊？ 啊，李思琪嗰啲就 好好多啊！李思琪，你以为系李思琪 大声 咧？你以为李思琪关谷英嗰啲啊？唔系啊，再劲啲嗰啲啊，即系真系喺街啊！你见啲阿妈闹仔嗰啲啊，即系总之系你想象中极限，你可以点样闹人嗰只就去做俾你睇，系咁啊！ 系啦， 但佢系垃圾婆嚟嘅啫。唔知点解佢可以咁样闹麦迪文艳粒，麦迪文系瘦晒， 麦迪文系瘦噶， 系啊， 系啦， 瘦晒噶， 终极士兵系啊， 唉 ，Ultimate Soldier， 你以为科幻片，原来系讲紧观音收兵， 都唔明点解会咁， 系啦，使乜着装甲服啊，大佬呢下吓， 唉， 佢应该着到只嗰次嗰套咩啊嘛，有啲骨架先顶得住啊嘛，强化骨架， 咩二路 medium 啊？ 系啦系啦系啦，应该着住呢套嘢先顶得顺，因为佢又要孭佢周围行。点解咧？因为佢跛咗一边脚系冇脚嘅， 系啦， 冇咗一边脚嘅，咁系假脚嚟嘅。初初系假脚啦，最后尾又烂咗，佢就直情冧变咗海盗咁咧，变咗支棍嘅。 唔系啊，佢烂咗系因为阿麦迪文同佢整烂咗啫，话帮佢修嚟，点知就连个脚瓜都整断埋。 系啊，咁总之后尾变咗支棍。咁总之辗转之下呢，咁初初都未挞着嘅，你觉得佢係好人想帮佢，咁佢返到又发觉呢个女人係周围去帮佢嗰啲穷社区，因为佢原来真係住喺另一个社区，佢哋见都未见过嘅，总之原来一个城呢， 佢哋个城嘅外围。 係呀，有个好細嘅隧道，走咗出去之后呢， 係呀，要穿出去嘅。 就嘩，成个环境又熱啦又成啦，即係佢哋唔係住啲咩靓屋，係将一个嗰啲旅行车呀，即係旅行车后面拖住个卡㗎嘛。佢就將嗰個卡呢，就唔知點可以改裝都變咗做大廈嘅。但其實我覺得唔啱比例㗎，因為佢哋唔係細佬咁㗎。係。但唔好理佢啦，總之佢入到去裏面呢，大過香港啲屋村。大過香港啲屋村，因為佢裏面個空間好大呀。雖然你話香港啲屋村中間都係有個窿㗎嘛，即係你麗德村呀、啊、咩都好，你有 寫嘅。中間有個廣場。 系啦，但边有咁大啫？你就算啦，咩都冇啦。你就算上次啊 ，Just Drag 嗰个去咗个南非嗰、那个嗰、那个， 都冇咁大， 都冇咁大。佢 仲有一个广场度有个大电视嘅添，呢一度。 其实佢就当嗰个就系一个平时我哋睇嗰啲 LED 咯。咁但系我觉得佢喺嗰度入咗去之后咧，我觉得佢啲人嘅比例其实系细过平时个比例嘅。 系。 系啊，即系总之佢啲大细咧系有少少有时时大时细啦， 嗯， 即系当个人企喺台面同你讲嘢嗰阵，个人又唔系咁细嘅， 系啦， 系咯， 系冇咁细嘅，好似 SHF 嗰啲玩具咁大嘅啫，其实 系啦。但如果你话依家个旅行车咧，可以改装做大厦，咁肯定个人起码又细多好多啦。 系 咯， 系咯，系咯。 系咯，咁但系唔好理佢啦，唉，算数啦。咁佢总之意思就话俾你听，其实佢系搵啲好临时嘅嘢，就改装俾佢嘅啫。咁啊，同埋系咪啊？咩臨時屋嚟嘅啫嘛，咪先有你住咪算咯。咁就話原來呢啲人咧就係、是、其他外國移民嚟嘅人啦，就係、是、只可以咧服務翻佢嘅社區，做啲好低下嘅工作，即係例如做垃圾婆。咁佢或者佢一眼就認得出呢個垃圾婆啊？點解咧？話原來嗰個名人嚟嘅，佢話記得以前睇電視咧，就話佢係越南嘅一個唔知一個反抗組織嘅，即係直情係一個反抗軍領袖嚟嘅。咁咪就因為即係。意外咁啊，俾人捉咗，就可能炸住咗腳咁。我都唔記得咗點解會冇嗰隻腳嘅，應該都係 應該係佢咩恐襲啊？ 恐襲啊， 定乜鬼嗰陣時 係 要嚇嗰陣時就炸斷咗 隻腳。係啊，類似啦。咁總之就係佢哋咧就將佢縮細咧就當成一個懲罰嘅。 嗯， 係啊，就係咁嘅。 就抌佢喺呢度住嘅啫，其實係係啦。 佢哋係佢係移民走嘅，我唔知佢啊，係咁。 佢因為劈佢，我記得佢有。幕就影佢架飛機，好似遞界去出境咁樣嘅，就抌佢嚟呢度嘅。 哦，即係成抌咗出嚟 ，OK。 嚇！你當係遞界出境咁樣。 OK，、即係總之政治難民啦，係簡單你理解就 係。 係咁佢都問啦，哇！小姐你可以就係出書啊咁都咩啦咁樣，總之唔知點解佢又話係啊，佢名人嚟噶嘛咁總之佢就喺度做垃圾婆，咁但係當然咧，佢個垃圾婆佢係老闆嚟嘅。 即係其實其他嗰啲係佢啲員工嚟嘅，但係都但係佢都要賭嘅，佢都要賭埋一份嘅。咁同埋佢就喺個賭嘅過程咧，其實就係咧睇下佢哋有啲咩唔要，咁喺雪櫃有咩唔要唔食，咁佢哋有錢都好緊要，咁好多嘢根本都未到期啊，佢話唔食啦，我哋之後去旅行啊呢，我哋唔要嘅，你攞曬佢啦咁，咁唔知成雪櫃即係又攞翻翻去祭貧咯，佢又。咁總之係講到佢喺度即係。有啲劫富濟貧咁，不過佢就唔係劫，佢係喺個清所謂清潔嗰個清潔嘅過程，人哋係唔要嘅，講明送俾佢哋嘅，唔係偷嘅，係啦。咁甚至咧有啲藥嘅，咁嗰啲藥就係止痛嘅，就話佢有個 friend 好病得好重，佢就話咁啊，定明就話我唔係真係醫生嚟嘅，我只不過咁佢話你識唔識？佢話識呢啲藥，咁就識就得㗎啦。我哋睇唔起醫生，咁啊叫佢，即係我哋冇錢睇醫生，咁就叫佢跟佢翻去就醫佢個 friend。咁但係佢個 friend 就其實第日就死咗㗎啦，即系医唔到啊，其实都系俾啲药等佢减轻个痛苦。 系医唔到嘅， 已经去到 Coco 嗰个太婆嗰个程度噶啦，系就死噶啦已经。咁但系就因为佢翻过去见过呢个咁嘅社区，咁佢就唔知点解咧，就激起咗佢呢个，即系佢成日咧其实想揾翻个人生意义啫嘛。咁佢就之后就成日就系帮呢个咁嘅女人咧，就系做嘢啦，变咗佢只兵啦。 佢睇到呢度。你都唔覺得佢哋係有愛情結 局？未去到，不過我已經感覺到阿麥迪文領呢個嘢噶啦。 你有冇聽曬佢講？ 最少係啦，最少佢已經係聽曬佢講，咁啊叫佢行東啊，行東行西啊，行西叫佢做乜就乜咁。佢後屘佢整爛咗隻假腳，佢仲孭住佢周圍去嘅。要好啦，咁跟住好快嗰度其實唔係好長，跟住好快咧就法國佬哋就話：咁法國都有講過點解會發達嘅咧？佢唔喺出邊發達，佢喺呢度發達嘅。咁就原來佢喺出面同個唔知兄弟定咩夾埋咧，就將外面個世界啲嘢咧就走私入嚟啊！咁就將啲名牌啊嗰啲嘢咧就即總之好多即啲有啲係貨品。佢話如果呢度啲人其實佢哋仲係想要嗰啲嘢嘅，咁你咪整啲迷你版佢咁咯，例如咁咯。例如佢話而家食緊嗰啲雪卡嗰啲咁嗰啲嘅嘢啦嚇。咁佢話就係咁樣即係發達。咁跟住佢另外做個 friend 有隻船嘅，咁所以佢哋話咧，原來佢話要出發去挪威啊。咁但係呢個垃圾婆就話啦，因為我有好多 friend 喺嗰度，佢話點解你會有 friend 喺嗰度，咁佢話以前佢做嗰啲嘢嗰陣有識咗好多人嘅，咁因為佢成日都邀請佢去嘅，咁佢就話講起嗰個唔知咩博士，咁應該係咪就係呢一個縮水人計劃嗰個博士， 一開頭第一博，一開頭佢成功嗰、那個， 咁點解你咁識佢，咁佢話總之佢以前即係做佢嗰啲嘢嗰陣識嘅，咁因為佢哋成日都邀請佢去嘅，但係佢就根本就冇時間去咁。咁佢話而家有機會啊，要跟埋你去咁啊，死都跟埋你去咁啊。咁總之喺嗰個過程裏面咧，竟然啊麥迪文就同呢個女啊攤著咗喺船度，係即係有床戲啲嘛，大佬即係幫佢係啊，幫佢整整下隻腳啦，即係幫佢佢要幫佢搽翻啲潤滑油咁噶嘛，咁佢隻腳唔帶嗰個假腳咁啊會，即係你其實你 帶 唔 多 嘢會磨損噶嘛都，咁啊出下突然間就搞起嘢上嚟喎，咁嗰一場戲咧。个垃圾婆就好啲嘅，冇扎呢个头，冇剩又冇咁丑样嘅，好翻啲嘅，忍大就好翻啲，冇用啦。咁跟住第日又变翻咁啦。咁跟住嗰个博士又唔知几时上咗佢哋船喎，又同佢喺度倾嘅上。咁亦都而家提过咧，话原来地球就嚟毁灭，竟然哇，竟然突然间转咗又第二个话题啦。又话啲冰层咧就融啦，融又放嗰啲唔知咩气出嚟啦，放啲咩气出嚟又令到个继续污染环境啦，又继续冰层又融啦，一个恶性循环。佢话人类咧应该去到差唔多噶啦，咁佢哋亦都有讲后尾去到咧呢个博士嗰个嘅一个新嘅殖民地啊，咁但系佢哋都系冇嘢罩住嘅，唔系好似佢哋平时啲小人国咁搵啲嘢罩住嘅，咁就真系都唔知点解冇啲野生动物啊、蛇虫鼠蚁啊、雀仔会袭击佢哋啦。 淨係得啲蝴蝶飛來飛去， 其實蝴蝶都會襲擊你啦，老實 係咯，咁大隻， 咁大隻， 係 下下翼都死啊！ 即係隻隻都怪獸嚟啊，對佢嚟講啊，係 咯， 咁 anyway 咁都唔知點解啦，所以嗰度世外桃源一樣。咁其實咧，佢哋都好宗派嘅，好似一個宗派咁，佢哋就相信，即係佢哋就話世外嚟啦。咁當然佢唔係宗教啦，佢係基於嗰個博士嘅一個嘅講法。咁佢就話呢個人類呢其實可能幾千萬年前都曾經類似咁樣嘅。咁佢都話呢喺個進化上其實呢都係不斷縮細嘅。即係由巨型生物啦，即係如恐龍呀啲咁都幾巨型嘅。以前啲蜻蜓都好大隻㗎嘛。大家睇過啦，係如果大家睇過啲博物館。咁所有嘅生物都係比較巨型。咁當然嗰時點會縮細，因為氧氣減少咗。 察知個地球環境嘅呢個原理。佢唔係佢都可以講，佢都即係佢冇講咁複雜嘅，所以話佢話啲生物就一路縮曬。咁佢話可能咧，而家人咧，即係當然而家呢一下就唔係自然界做啦，佢哋用科學做啦。佢再縮曬咧，就可能就係要渡可以渡過一個難，即係呢一個滅絕嘅一個契機啊。咁結果就話原來佢哋已經做咗個地下城，咁裏邊可以自給自足。咁就話咧，佢哋閂埋道門之後咧，就唔會再出嚟噶啦。咁原來 佢 今次咧 冇影過出嚟 噶。佢喺個閉路電視度影過少少咁咯，即係佢係喺閉路電視望住裏邊。係啦，佢就冇佢冇落到去，因為嗰度要行好遠嘅。佢話其實 係啊 咁結果佢哋原來今次咧啲物資就係唔知佢點樣轉物資咧。其實佢話自給自足，不過可能有啲嘢都要嘅。咁佢話原來就係準備今次呢、這個你當好似一個大仙帶咁，但其實就係搬到我哋阿城，跟住鎖門同外邊世界。隔絕咁，麥定文竟然咧好 buy 呢一套嘢，呢個咁嘅諗法，又同佢哋一齊打鼓又成，咁即係都已經迷上去呢個咁嘅末世拯救啊嘅一個咁嘅講法。咁同埋佢又諗得好圓嘅，啊，即係圓過斯塔列車啊，唔係圓過呢個與神同行嘅。佢覺得咧一路以嚟咧都係冥冥中嘅安排嘅。如果佢唔係去諗住去縮細做小人國，咁啊老婆啊唔會走啊。咁如果唔咩，佢就唔會後屘又。闷啦、啊，闷咁佢就搬翻佢自己个城，跟住就识到阿法国佬同阿垃圾婆啦。跟住唔识佢哋，又唔会今次嚟咗呢一个呢、這个即系呢个地方，亦都唔会发现有咁嘅计划。佢话原来喺冥冥中就注定佢要拯救人类咁啊！佢讲到要参加呢个拯救人类嘅计划。跟住个法国佬听到笑到，佢话你唔系真系信啊？佢话呢啲咪即系好似啲邪教啊，带你上山，即系话世界末日啊，要你要上山避洪水啊嗰啲。一樣啫嘛，佢話你咁樣走啊內主，佢話佢哋死曬啊，我哋都未死啦咁樣。佢話你唔係真係諗住同佢哋落去啊嘛，咁麥對人話係好堅決。咁結果最尾嗰晚佢就真係道別啦，即係真係入去啦，佢所有人都入去咁。咁當然法國佬哋係走噶啦，佢做生意啫嘛，佢運貨不定啫嘛，走私啫嘛。咁法國佬、阿船佬同埋垃圾婆就走嘅，但係阿麥定文死話要留低，咁就冇辦法啦。既然你咁堅持，咪送別佢啦。拖晒劫噶咯，即系又移民啦，好明显又系似送机嘅大佬。 系啦，即系 跟住又有条隧道，系啦，对照翻开头嘅，即系去变小人国嗰阵咁嘅。咁佢就入有一个隧道行，佢就其实佢又冇真系好真系讲得好清楚啦。但系佢应该就系觉得佢今次咁咧，其实等同于嗰时佢坚持一定要做小人国，咁结果就放低晒佢啲老婆啊、啲朋友啊、所有嘅嘢咁样啫嘛。咁佢话今次佢咪其实即系等于再系咁样开始多一次啊？ 系 咁，虽然佢亦都好相信今次系一个希望，咁其实佢变小人国嗰阵，佢都相信系希望噶。 系 咯，咁但系结果就令佢觉得系错啊嘛。咁结果后屘就行咗一半咧，就走翻转头啊，就叫嗰个闩门嗰个唔好闩啊，吓俾佢走啊。咁其实都闩紧啫，未闩嘅。咁佢咪俾佢出翻嚟咯。咁出翻嚟之后，咁佢哋锁门噶啦，唔出嚟噶。咁佢咪出嚟又即係咪又搵返佢哋咁咪走囉，跟住冇講㗎啦，跟住講咪繼續返返去自己嗰個社區，咪日日喺度咪幫呢個女咪喺度派飯呀咁囉，係咁 即係好似搵到自己人生意義咁囉，佢喺派飯嘅過程。 即係佢嗰一刻呢就好似就算佢相信世界係會末日都好，佢盡世末日都寧願同佢哋一齊呀，即係同返自己朋友同返自己愛嘅人一齊咁囉，咁咪就係咁啫，係咪？但咁佢呢度講呢個勁過與神同行㗎，其實珍惜眼前人啊，呢個係咪？珍惜個垃圾婆啊，咁係咪？ 係咯， 即係垃圾婆都要好珍惜 嘅， 你知唔知？ 嘅要 係啦，係咯，咁如果佢揾個靚女做咗個垃圾婆，會或者說服到我多啲嘅。 係咯， 係咯。即係呢個垃圾婆係卡拉蒂洛芬嚟嘅，咁 OK 係咯。 係好 OK 嘅。係咯。咁我唔知好唔 OK 啊，即係唔似啊嘛，因為你覺得點解靠喺度分離喂垃圾婆嚟啊？咁或者唔係，咁佢要搵個亞洲人啊嘛，咁佢亞洲人好多嘅啫，你咪搵返阿芝士囉又。 係啊。 係囉。 係啊。好好多咁爭好遠。 都好好多啊，係咪咁你話整到烏嘅嘅咁又倒垃圾，又話佢跛咗隻腳，咁你講嘅我知道唔係啊嘛。咁我睇咪說服得好啲囉，即係你話我個真愛咁樣。咁但最近佢呢個真愛，你係覺得你唔會想同佢一齊㗎嘛。因為佢又係咁大大聲鬧佢，佢後咪都仲係㗎喎。 系啊，由头到其实由头到尾都 佢冇话后屘中意佢之后变咗，唔系、啊。你话佢后屘中意之后佢变翻冇咁样啦，咁都 O K， 佢继续系咁嘅。 系。 系啊，佢仲大声问佢系咩话？佢问佢咩 ？What fuck you give me？ 咁佢仲话系啊，佢成咁讲噶。跟住麦哲文话：点解唔好用呢个字？咁啊，唔好用呢个字咧？咁点解用 make love 呢个字咧？咁，跟住佢又改咗口啊，话 make fuck。即系你睇系其实，唉，即系我就觉得好差劲嘅，我感觉就吓。 系吓吓，咪可能佢好入戏啦，佢系。 系，咁你呢个当然系一个角色嚟噶啦。咁呢个女自己系读写作嘅，系文人嚟嘅，点会系一个粗鲁嘅人咧？不过呢个电影咁，佢系啲演员咁啊，演紧一个即系一个革命家，佢系打嘅，佢唔系一个，即系佢系实质去做晒啲工作，佢唔系啲乜嘢读过书嘅人啊嘛。佢呢度讲佢，咁佢系的确咁表现翻佢个角色出嚟。不过我意思就系呢个角色唔讨好咯。 唔好好噶，完全唔好好 噶。即系嗱，你话阿公主唔成日喝阿 Han Solo 咩？佢喝佢噶，但系你冇觉得咁恶顶噶？ 唔系嗰种讲嘢嘅方法系令你好难受嘅。 同埋 Han Solo 佢唔系傻仔嚟噶嘛？其实佢有同佢嗌交噶嘛，同个公主，不过佢唔够佢拗啫。 系。 原来嗌交啊，公主劲啲咁，哦，咁佢咪变咗傻仔咁咯？咁你唔系觉得佢系？点讲？即系嗰种你系觉得好分嘅，佢嗰种食住咧，觉得，唉、你濑嘢啦 ，Han Solo 系咯，你系佢噶啦，系咯，你觉得系呢只啫嘛？佢同埋你觉得两个一齐，佢就系开心噶。 系， 但呢度我觉得唔系咯，佢只系一只阿四嚟嘅啫。 系， 系啊，咁你变咗成件事，我唔知道，我就唔好 buy， 因为我睇女睇得好紧要嘅大佬，你做戏嘅时候啊，我讲。大佬啊， 系 女主角啊咩？你要揾啲对服到我，佢可以 as 女主角啫噶。就算里边其实个角色冇话佢系靓，甚至乎话佢唔靓都好，系嘛？ 嗯， 即系呢度咧，其实实质系恶顶个火鸡姐噶。 哦，呢个恶顶好多。 系啊，大家睇下啦，系啦。嗱，咁呢套戏几奇葩嘅，即系其实由一套本来谂住去笑下嘅戏，咁啊到咧。原来又转咗调，跟住咧，哇！竟然个女主角由佢初初个老婆都唔叫做好噶啦，其实只不过系 Ghostbuster 里边其中一个啫嘛。 系 女 Ghostbuster， 佢边个？佢又唔系个主角嗰、那个，是好似系咪佢另外嗰、那个？ 佢应该啊，好，佢系主角嗰、那个应该。 佢主角嗰个定系隔篱嗰个？ 开头做教 系主角嗰、那个。OK， 系、 那 個、好 就 系 主角嗰、 那 个。但 anyway 啦，咁你以为呢个女主角嚟噶啦？那个男主角老婆就咪女主角？咁点知唔系嘅，睇咗一阵就走咗啦，就冇咗又嚟咗翻啦，冇出佢冇再出噶咯，系啊，系啊，你以为佢都会出翻都冇啊，咁跟住就冇啦，换咗个师奶嘅出咗出又冇啦，跟住就垃圾婆啦，哇，真系差一个差嗰个啊，大佬，点解唔系啊高山茶嗰个做垃圾婆咧？应该佢应该一早就同呢个系结咗婚。呢个系佢老婆，跟住日日闹佢嘅，跟住虽然佢好爱佢，但系总之佢走咗，跟住佢好唔开心嘅，但系个观众好开心嘅。唉，呢、這个走得啱啊，呢、這个系咪？ 系咯， 唔系，因为你要令个观众接受啊嘛，咁佢就真系好犀利，即系 Ugly Betty， 你真系搵个 Ugly 嚟做，系咪？即系其实 Ugly Betty 嗰个都未去到好 Ugly 啊嘛。 未去到咁夸张，佢呢个系夸张。 咁你会唔会真系揾个 Ugly 揾个匠人嚟做啊？即系你见到佢直情，你唔想见到佢嘅，唔会噶嘛？即系你揾个唔系靓女唔出奇，因为佢里边冇话系靓女，甚至佢话佢系丑，佢话佢系丑女。咁但系你唔好真系揾个丑女嚟做啫，噶 系啦。 咁呢个你系说服唔到观众噶，吓太真实啦，大佬。 接受唔到啊！真系， 系啊，即系其实细细粒唔系咁丑样噶都， 系啊， 即系你话搵个大肥婆出嚟咁，其实做紧戏嗰个大肥婆唔系咁丑，佢真系肥，但系佢个样唔系丑样噶，即系你真系顶唔顺，你真系搵个丑样嘅人要我对住佢成套戏啊，大佬。 系 嗱，咁呢度就唔系话佢衰丑样，佢普普通通啦。其实 佢 又唔系丑嘅， 表现即系表现， 佢唔系丑样嘅， 但 个角色个表现搞到咧，系好讨厌。你唔好谂佢系，头先阿新年话佢咩话？你话佢系 奇门遁甲嗰个魏尼啊，唔系啊，唔系啊。如果嗰个系张艾嘉嚟噶啦，已经 张艾嘉差唔多啊，差唔多啊。 即系你唔好以为系阿差婆食住阿光头佬啊，唔系啊，唔系最佳拍档嗰只啊，亦唔系明日香嗰啲傲娇啊，系啊， 肥， 亦唔系呢个嗰啲即系傲娇或者女王都唔系啊，佢直情系阿妈啊，系啊， 你想象吓同你阿妈拍拖应该差唔多啊。 嗱你当阿与神同行咧，嗰、那个妈唔系哑嘅， 系跛脚啫。 佢唔系哑，但变系冇错啦，佢变得跛脚，同埋见到你就闹爆你嘅。 系啊， 系啦、啊。咁我谂成个故事与神同行应该佢系自杀噶咯，佢唔系咁样死咯。 唔系你应该个个观众都谂住，喂，车太贤落手焗死佢啦。 系啦、啊，冇错，系啦、啊，冇错啊！你会好认同，叫佢快啲焗死佢。哇，呢、這个阿妈我都唔顶唔顺啊！系咯、 啊，个细佬应该一齐焗死个阿妈。 冇错啦，唔系同佢打，咩俾个枕头我等我嚟噶嘛？唔得，我要亲手噶嘛？系抢我枕 头，等嘢等我嚟啊！ 你冇搞错，我枕头就咁焗死佢，咁便宜佢啊？系咯，平玉相啊嘛，咁啊系啊，系呢下嘢打交啊，为咗诶，咁便宜佢枕一枕头焗死佢啊，斩佢死个碌咁啊！ 之后个阎罗王睇咗都话，唉，系啊，应该系咁。 啱啊，阎罗王都 话 不如等我嚟啊， 个阎罗王啊，等我嚟啊，啱佢啱啊，冇错。 系啊，顶唔到啊，真系。 哇，呢个妈真系唔死冇用啊！阎罗王做咩话系咪？ 呢个角色真系塑造得真系太讨厌啦， 系啊，即系你冇理由令到个女主角系黑观众憎啊！你傲娇唔系黑人憎噶嘛？你傲娇系佢系傲娇，但系你觉得佢傲娇得好可爱噶嘛？要 系咯系 咯，系咪啊？ 嗯，系 咯，系咯，即系你长眉少女咁佢人哋女王得。人哋覺得好好好文噶嘛， 好高貴嘅喎嗰件事係嘛？ 係啊，係啊，咁你會唔會係垃圾婆，仲要係跛腳，仲要哇呢只真係超越啊火雞姐嘅喎呢只。但其實火雞姐我都唔係好頂得順㗎，老實講，雖然嗰係莫文蔚都冇用㗎。自從呢個角色之後咧，就算莫文蔚冇再扮呢個樣，我都覺得佢以後變咗咁嘅樣㗎，唔知點解。好似我喺莫文蔚后屘冇戴嗰个假牙咧，都系咁噶。 系 ，我已经觉得佢甩唔到嗰个火鸡姐个样啦，已经。 系 。都几深刻嘅呢个印象都系啦，系。 同埋佢个 feel 都仲系嗰个 feel 啊嘛， 都仲系闹人嗰个 feel。 系啊， 系咪？系咯，唔再系以前晶晶姑娘嗰样嘢啦，系嘛？ 系。 又或者系呢个咩啊？个扮晒啊 Natalie Portman 嗰个角色叫咩？ 哦，系， 唔系嗰个啦， 即刻变咗火鸡姐 咁样， 系啦，以后见到莫文蔚就即刻系火鸡姐啦。咁你好大镬个啊，大佬咁样。咁而呢个角色系火鸡姐唔止十倍咯，同大佬。 系。 系啊，大家睇啊，大家自己入场睇啊。你梗系你咁听我哋讲话乜？你咁样话人噶？咁喂，上次我讲肥 Rose 啊，你未入场，你都话我得你咁话人。你入完場鬧得比我勁一百倍啊！我話俾你聽，自己入去自己領受下先，同我拗啊！ 係啊，你睇下佢嗰場打車輪先啦。 打車輪嗰下都算㗎啦，即係總之佢淨係企喺度我都頂唔順啦，唉。 唉，咁呢套就啊，你入去領教下佢啊，佢同 阿唔係喎，我就領教完之後，我突然發覺原來肥 Rose 都幾可愛嘅，你明唔明啊？ 即系明明个程度都可爱啲啊！ 咪即系个程度即刻觉得喂肥 Rose 都唔系咁恶顶嘅啫，咁样 起码冇闹人啦。 啊，冇错啦，冇错，肥 Rose 讲嘢系正常嘅。 系啊， 系啊， 你唔好望佢个样，佢冇嘢嘅。 系冇错， 即系佢把声同佢讲英文系 OK 正常女咁咯。你冇觉得佢 你换咗第二个样就得噶啦，佢就。 系啦，冇错啦，即系如果佢唔影佢个样，佢配音落一个靓女角色，绝对冇问题嘅。 系啦， 即系佢把声系冇问题嘅，最少 ，OK。 但呢個文言把聲都有問題啊嘛。 啊呢度你換咗個靚女去演繹都有可能有啲問題啊。 啊冇錯冇錯，就算呢個角色你揾卡拉迪洛芬嚟都冇用，如果佢真係做翻佢咁惡，你都會好討厭嘅。我唔係話佢個演員嘅問題啊，即係個角色嘅問題啊。佢個演員只不過佢好努力咁演翻呢個角色要演嘅嘢啫。 某程度個演員係做得好好。 冇錯冇錯冇錯，我可以話如果你喺演員上佢係做得好，佢成歪爛面出嚟做一個咁樣你會憎嘅角色。 因為你睇翻佢平時嗰啲相唔係咁樣嘅，其實佢係 咁樣， 即係都正常嘅。其實個樣係，佢真係歪爛塊面嘅去做呢套戲係嚇，係啊，你試下揾翻嗰啲相正常相，其實係。唔系咁嘅感覺， 即係個正常嘅女仔咁啦，嚇，女人啦， 嘅女人啦，嚇，係咯，佢呢個真係為藝術犧牲嘅啫，其實。 咁啊，唔清楚啦，係啦，咁呢個即係冇辦法嚇，即係睇女呢下嘢係，唉，真係喺睇電影嚟講，真係你唔好太過令我難受啫嘅呢件事。 係，係啦。 唔係真唔可愛啊！個角色真係呢、這個真係問題，唔係講佢個樣貌啊。 嗯， 係啊，佢個角色啊本身真係好乞人憎嘅，即係你成日說服唔到小麥定文咪黐線啊！佢點會中意佢嘅？ 唉， 咁如果呢個都中意得，咁佢街球揾個都得啦。 係咯， 其實佢倒垃圾嗰陣都成添人嘅。点解唔求其隔篱个黑婆啊？呢个前面个肥婆咁有咩唔好咧？嗰啲都几好嘅、 啊。 或者个人好啲咧，冇喝佢咧，喺度戏度冇喝佢就 系 咯。人哋都系默默咁喺度做嘢，喺度洗地啫，好勤劳嘅工作者啊，冇哔哩吧啦嘅系咯。咁啊，大家睇下啦，系咯。咁呢套戏其实就系有嘢讲嘅，咁亦都系贯穿咗少少我哋上一集提过嗰个乜鬼嘢实验啊。 嗰、那個機器實驗好似係咪叫做？ 嚇、啊，唔記得咗咯。你 嗰、那個即係話你要喺一個好嘅環境，你會唔會接受一個現實啦、啊？定係想繼續生活喺嗰個虛假嘅環境嗰度咧？嗰個實驗嘅，其實佢延續翻嗰一樣嘢嘅，其實佢係 都係講翻呢樣嘢嘅，係。 嗯嗯，係啦，延續翻嗰、那個。 咁佢呢個虛假就唔係話佢 virtual 啦，但係其實佢都係假噶嘛。即係佢嗰個小人國，雖然個小人國喺佢嘅故事入邊係現實，但係佢整到佢好似好美麗啊，好天堂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質現實咯，佢就睇到 佢係探討緊呢個問題。 佢睇到個現實就係其實呢一堆嘢係要有一班被壓迫嘅人去 support 嘅，就係嗰啲倒垃圾啊、住喺貧民區嗰啲人啊嘛。 係即係同你開頭麥敬文想象哇一個好完美嘅世界，其實都唔係嘅。去到其實都有佢嘅黑暗面，都有佢嘅唔好嘢。 佢就唔係講到反烏托邦咯，佢係講同現實一樣啫嘛，咪就係、是、你。係 啦，根本你去到邊 個 世界？ 你住得好，你住半山或者你係中產，咁你冇諗過有基層嘅市民住板間房，甚至乎棺材房，係咪？係 啦。 係咪？ 係啦，都係一樣嗰樣嘢嚟嘅啫。其實你咁你諗住逃離一個 冇逃離到根本 世界，你根本就係跳入去另外一個一模一樣嘅世界。 咁所以佢都諗，其實就算佢以為好美好嘅一個、那個方舟啊，即係佢嗰個其實會唔會都係咁嘅咧？咁其實佢都係比喻緊啲咁嘅嘢咯。 係 啦，佢就寧願去面對翻嗰個真實，而係有痛苦嘅嗰個世界啊。 嗯， 即係其實嗰個實驗就話，如果你可以進入一個完全冇痛苦嘅世界，咪就個虛擬世界咯。你會唔會寧願係咁啊？嘛？咁佢咪做個比喻就話，即係等於一個女仔好愛一個男人，但原來呢個男人另外又同自己個妹係有一腿嘅，即係同呢個女仔都冇有一腿。咁你寧願知道呢個真相啊，定係你寧願蒙在鼓裏，繼續喺個幻想裏面以為自己好幸福？咁你一定會寧願知道真相。咁你就證明咗就係人唔係淨係追求一個即係一味淨係享樂。即係有淨係有好嘢而冇唔好嘢嘅世界咯，即係呢個唔係科學最後要帶俾大家嘅嘢嘛，佢就要講，即係呢個係一個推論嚟嘅啫，一個社會實驗，就當然唔係真係有部虛擬世界嘅機器啦，佢只係呢度講嘅啫。咁佢呢度我諗呢個故仔其實係異曲同工，都係講緊呢樣嘢啦。咁所以麥定文最尾咪選擇就係寧願翻返去佢哋嗰個原本個地方，咁繼續去做一啲即係幫一啲窮人嘅。即係嘅活動咁佢就覺得呢個係佢最即係而家可以攞到最大嘅快樂啦咁就係咁啦。 係。 係咯。咁其實有意思嘅。如果你講我啟發性咧， 就怪啲啫。其實 你講我嘅啟發性咧，遠高過與神同行啊！老老實講， 係。 但問題，大家有冇呢個耐性，同埋有冇呢、這個即係會諗，或者你對疑問啦，或者對呢啲嘢，大家又有冇仲有冇個感受咧？雖然其實唔少香港人曾經疑過問啦，亦都回流過。咁但呢啲嘢可能已經拋諸腦後好耐，係嘛？係。咁自己又唔係最紅嗰班，係嘛？ 我驚啲觀眾睇完個 trailer 之後個期望個落差咧，反而 好大， 你 肯定 好好難去再接受呢套戲裡面嘅意義啊！其實係 冇啦，因為你見到佢變咗做唔係笑片咧，可能你瞓咗啦，或者離咗場或者 whatever 就唔知，唔會想再睇落去啊，係啊，即係個信息帶唔到啊，即係會觀眾會唔 pick up 唔到應該講 係啦， 係啊，同埋個女主角咁嘅樣點 pick up 啫？ 所以觀眾，如果你未睇嘅，你入場之前你要調整下個心態。 冇錯啦，你唔好當睇笑片，原來呢套咧係喺度講好嚴肅一啲社會人生嘅問題嘅。 係啦， 係比與神同行 嘅地方，係 比與神同行深好多嘅。佢講嘅嘢， 佢探討翻人生嘅意義。 如果你話要講要咩珍惜眼前人啊，咩要活在當下，呢套戲就真真正正同你講呢樣嘢啦。係。原来你以为你可以同景一个更好嘅将来咧，这个其实是一种逃避啊嘛。 系。 佢呢度就系讲呢样嘢。 阿麦定文一路选择逃避啊嘛，其实佢开头系。 其实系一种逃避咯。 最屘佢终于面对翻自己嘅现实啦，都 系。咁其实佢或者唔系冇解释嘅，因为佢有呢个老婆之前咧，即系当个实验最初用白老鼠做成功嗰时候，佢嗰时仲有个阿妈喺屋企嘅。 系啊系啊。 咁後尾佢再影嘅時候咧，嗰、那個媽就死咗啦，就換咗個老婆啊嘛，係。咁所以其實你話個垃圾婆其實即係佢阿媽，你都可以咁理解嘅其實。 嗯。 係，即係佢身邊有個女人啫嘛。其實嗰個女人可以係佢媽，可以係佢老婆，咁亦都可以係垃圾婆。即係其實唔係我哋睇就係、是、我就要睇靚女啫嚇。咁可能佢呢度係連呢樣嘢都搣甩埋嚇，你諗下嗰、那個。即係個段數幾高啊！即係我到唔到啫，我低啊嘛，係嘛？我一定要睇靚女啊嘛，大佬，係嘛？係係咯，即係係嘛？即係等於你 Star War 係嘛？你知唔知今集其實佢講咩？ 係 佢就講而家日本嗰種精神啊嘛，即係叫你抌曬啲嘢啊，斷捨離啊。 嗯， 佢其實有少少呢個咁嘅意味喺度㗎。係嗱，孤物論你認唔認同斷捨離呢個概念啊？咁佢套戏其实系讲紧断舍离，即系你要抌咗一啲嘢嘅，系啊，即系我讲 Star Wars 今集啊， 系 唔知道大家有冇 dab 到呢一个味道出嚟？ 嗯， 系即系嗰时咪阿夏凡咪拍过一套剧，咪就讲断舍离咯，佢里面咪搞到自己成个啊阮琼丹咁噶嘛，低啲琼咁样噶嘛， 系 咁佢咪要抌晒间屋嘅嘢，佢见到有嘢就唔得噶嘛，间屋要家徒四壁先正噶嘛， 系。冇错， 劲咩有套咁嘅嘢？ 佢嘅意义系咁嘅。 佢嗰套剧里边系讲呢样嘢咯。 哦，有本书直头系叫《断舍离》。 哦，系，佢就嗰个退铺嗰样嘢噶嘛。 做呢个态度。 咁呢一个当然系一个态度啦。咁而你个人你系去遵行同接受，同你去食素系一样嘅啫。吓，但系你又唔好逼其他人要接受咯。咁而跟住有一次咧，嗰次闹咗一件事件出嚟，就话有啲咁嘅人去推广呢个断舍离啦，结果就叫人哋抌咗啲高大模型啊嘛。 系 咁你出去断舍离，唔代表人哋要接受嘅。 冇错， 系啦，你系啦，冇错啊。你觉得抌晒呢样好，咁人哋觉得系佢有啲 collection， 同埋佢都唔多嘅。其实都最少系有几只 SD 高达啫，大佬吓，即系你攞呢堆嘢落摆去啲玩具网，你笑死街坊啦。呢啲叫做 collection， 系咪啊？咁但系佢系连几只嘢都。接受唔到，咁仲話即係 GP 零一點解要有兩隻？即係點解一款嘢你買兩隻？咁佢已經解釋過啦 ，GP 零一係有宇宙型同埋地上型。咁而嗰只，因為嗰只係 SD， 佢係一盒係有兩個型， 有兩隻。 其實佢唔係兩隻，佢係因為佢其實佢兩隻係出埋一盒。咁如果你砌嘅時候咧，你只係砌其中一隻嘅， 冇錯。 係啊，咁你明唔明啊？你識唔識啊？即係你可以有你嘅斷捨離，咁人哋都係有人哋嘅。即係珍惜嘅，係啦，即係咁啦。咁就斷捨離本身就係一種態度啊嘛。咁我都係今集星戰咪斷捨離咯，好明顯啊，係咯，係咯。咁大家又有冇又 dab 到呢一樣嘢咧？係咯。 嗯。 咁大家入場 dap 下啦，如果呢套戲你 dap 下呢係有好多人生意義嘅，即係如果你真係覺得啲戲講人生意義係一就係好戲呢，咁呢套一定係一個好戲啦，唔使你拍得好唔好睇㗎嘛，係係咪，我起碼喺啲與神同行嘅影評係睇到人咁講㗎，係係呀，即係嗰啲技術係唔重要㗎，係呀，因為套戲實在講啲嘢太有意義㗎嘛，好啊，咁如果你秉承呢個咁嘅精神，請入去睇《縮水人間》，OK？ 縮水人間 係啦。如果睇完你依然覺得係有同樣嘅 comment 而唔係鬧爆咧，咁先證實到你嗰個嘢唔好違反自己咯。 冇錯。 係啦，呢套戲我睇嗰陣，我都唔多頂得順嚇。OK， 咁我唔知大家入場如何。 係。 咁但係我唔係話呢套差喎，喺呢套實在太嚴肅。 系 佢唔系拍得渣噶，我唔系喺度拍得渣，佢拍得一啲都唔渣噶，系啊， 你难接受噶，其实呢度 冇错，冇错，系难接受，佢都转咗几个 风格 剧都系啊。O K O K， 佢讲嗰样嘢其实系有意思嘅，系啊，系。 即系演出啊，导演啊，完全 O K 噶。 O K， 冇人气嘅又系。 吓 喂，如果你讲演出，呢度个人都演得好啊，与神同行 O K。 唉，绝对系啊。 系啊，系，其实系啊，头先讲啱啊，其实垃圾婆系演得好好嘅。即系佢演一个唔好好嘅角色啫，但系佢系演得好嘅。 冇 错，系啊，系啊，你又试下演啦，你又试下叫香港嗰班 演。其实好难嘅，演呢啲你要放低身段演呢种。 好难，你叫日本嗰班演啦，你啊系咯，我哋会讲落去噶啦，系咯，我哋会再讲嗰啲新剧啊，嗰啲啊，系嗰啲演成点咧咁样。 另外补翻嗰个法国老演员咧，其实系。之前嗰個咩末日鬱金香都有佢份做嘅。 哦，唔係因為嗰個我就睇好少咋，係啊，我都想睇成套啊。 有份做嘅。 哦。 泰山係個奸 角 嘅。 哦，佢就係泰山嗰個奸角。係 啊 ，Fetcher 泰Fetcher 都係嘅，即係007。 係啊。 Fetcher 都有做嘅，係啦，都係做奸角嘅。 Spectre 入邊即係同佢一路鬥嗰個。 係啊，嗰個都係佢嚟 㗎。係嚟嘅咩？哇！真系唔系，但呢套戏佢系一个好分裂嘅人嚟，完全系。 你要睇佢之前做嘅阿塔伦天奴嗰套咩白恶人，佢都有份做嘅。 哦，哦。 同埋嚟紧，我哋大家会睇到嗰套戏冲梦啊， 系 冲梦就系做嗰个博士啦。 哦，就系佢嚟嘅，哦，咁佢 就系 咁佢犀利啊，可以随时演出一完全唔同嘅人物啊，真系。 佢好劲嘅，真系。 喂，呢套戏入边佢成令到成套戏生晒啊，系好分裂。 佢好分裂噶，佢演得。 佢唔系笑片喎，佢唔系嗰种分裂，佢系个人物本身好分裂。 过瘾嘅。 好 过 瘾。系啊，你见到佢就好开心噶啦。 系啊，系啊， 即系你真系觉得你个人生咧冇晒痛苦嘅，如果你人生有咁嘅 friend 就真系一流啦。 系啊， 先唔好话佢好有钱呢样嘢，当然系其中嘅原因啦吓，因为好爽嘅同佢周围去玩。咁但系就算唔系咧，佢系好乐观嘅。 起码你唔会闷。 唔会闷系啦，同埋佢同麦迪文嘅人生观系几乎系一个啱啱相反。 对比啊， 系啦， 大嘅对比嚟。 系啦，你可以话佢 都好朋友。 你又可以话佢其实好游戏人间嘅人，系。 当 朋 友先劲 喎，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几系得意嘅，如果你即系有心机慢慢去 dab 嘅时候，但系嗱唔易入口嘅呢套戏原来系啦，就讲俾大家听先，就系咁啦。 你唔好俾个吹啦，呃咗你。 唔易入口，你就算当埋呢套喺度警世科幻片都好，都唔易入口。 嗯， 唔易入口嘅。如果你睇呢个人翼杀手啊。 系，即系 你都会睇到话顶唔顺瞓着咧，我唔知大家顶唔顶得顺呢度啦。我好惊啊，真系吓，我唔敢讲。 有心理准备先啦，调整下心理。 调整下先啦，吓，如果你总之你当笑片，你奶硬嘅，即系你都笑头半个钟就冇啦。 三十分钟之后你出翻嚟得噶啦。 乜同埋嗰段都唔系好笑啊嘛，最弊就佢都系个气氛轻松啫。系啦系啦，咁如果你谂住睇 True Man Show 咧，完全唔系嗰样嘢啦， 完全唔系嗰回事吓。 冇错，睇到好，其实好认真去探讨人生嘅嘢嘅，原来就系咁啦。系你想搵啲人生意义就睇呢套啦吓，真系佢又，但系佢又有讲嘅。系如果你觉得你而家质疑你而家做紧嘅嘢有冇意义咧，咁你睇下呢套嘢可能俾你启发你嘅， 都啱， 系啊，都啱嘅。其实好哲学嘅呢套戏，你谂都冇谂过，我唔系踩套戏喎。你大家听咗咁耐就以为我又喺度闹嘅。唔系啊，我系惊大家个段数唔够高去睇啊。 个心态未调整得好啊。 冇错啊，冇错啊，冇错。咁啊，准备一下大家睇呢套戏啊，系啦。啊，不过呢套戏其实都系网上版嘅，咁所以就大家如果惊嘅，可以喺唔同渠道去睇啦吓。OK， 嗯， 系啦。不过我相信戏院睇好啲，咁同埋有字幕啊、剩啊咁嗰样嘢啊。 一定好啲，一定 会好啲，系啦。就佢拍摄嗰样嘢唔差嘅。 系。 拍摄嗰样嘢，你佢去咗咩挪威咁样，好靓嘅就成。 靓嘅。 你一路以为呢套系实体啲城市景，唔系噶，其实佢好多后尾全部系郊外噶。佢嗰度喺个船嗰度沿途搭系靓噶，你成见到嗰度个景系。 冇错，系。 系啊，佢只船仲要系嗰啲咧，好鬼旧式嗰啲船嚟噶。 系啊， 我唔知嗰只船系一个小人国咁细嘅船，点可以横渡咁远啫？走 去由美国去到挪威。 佢黐線，佢中間一個浪冚低你啊，大佬係咯，咁我唔知點解可以咁。 搭嚟都沉啊，大佬。係 唔知咁佢冇解釋嘅，咁但係唔好問啦。總之佢變咗小人國之後咧，佢啲嘢都我都唔覺得佢係縮咗水嘅。之後啲花草樹木嗰樣嘢，其實你見到都係等比嚟嘅。 係啦，唔知點解。 所以啲海浪都唔會係好大個浪嘅，你見到咪有好似平時正常嘅。 風平浪靜嘅其實 係啦，照計就會唔係啊。你話你好似放緊遙控船啊？ 系啦， 即其实少少就已经系啦，抛到飞。咁佢唔知啊，其实唔好理佢啦，系咯，你就当系一套文艺片，嗯、就其实系探讨人生嘅。佢即系借缩水嚟去讲嘅啫，系啦， 嗯， 系啦，咁样啦，咁啊，大家入场啦，咁啊，新年仲有冇嘢讲？ 咁我觉得咧，就呢套戏咧，即系呢个题材啊，就用嚟讲呢件事，即系讲移民啊，或者呢件事咧，咁我觉得系嘥咗个题目嘅，即系用缩水嚟讲。 咁應該講咩？ 嗯，我覺得佢可能會講一下一啲，譬如係即係縮咗水之後，佢可能會對個地球㗎，你好似就會浪費少咗好多嘢咁樣，好似好好咁啦。咁但係其實照計都有好多問題啊，例如即係會唔會你縮細咗之後啲細菌嗰啲嘢會唔會對你有其他影響咧？唔知喎。嗯咁、嗯、當然啦，呢啲就未必佢一定要探討。咁但係我覺得，尤其是係去到後面嘅話，嗰個地方即係世外桃源咁啦咁但係嗰啲大昆蟲啊，嗰啲咁其實佢哋嗰啲幼蟲啊、成啊，都好有好多好麻煩嘅。例如佢有啲嗰啲昆蟲會喺其他生物嗰個上面產卵嘅。咁如果佢生咗喺個人嗰度嘅話，咁啊，又變咗恐怖故仔， 喪屍蟻嗰啲嘢嘛，咁變咗有喪屍 蟻嗰啲啊，更加添啊，係啊，係咯， 變咗第二套戲喎，小人再發生喪屍就係咯， 係啊，咁啊，即係我就係咁覺得，如果呢套戲係呢個玩法，咁我覺得可以再玩下其他嘢咯，就唔係好似呢家咁樣咁，即係講得咁沉重咧，尤其是係。 即係要打隻大嘅鱷魚，就好似哥斯拉咁啊！ 哦，咁直情係啊！ 咁第出戲嚟嘅喎呢啲， 係咯，你變咗阿 Jack Black 嗰啲戲嚟嘅 啦 喎， 咪咯，係咯，或者變咗超時空要塞啊嘛，講呢個祖拿達軍同地球人啊， 係啊， 咁佢冇選擇去講呢樣嘢啫，咁我又冇問題嘅，不過即係 因為佢探討咗另外一個問題啦，已經變咗係 啊，其實個問題係佢。動之奇出嚟話俾你聽係第二樣嘢，第二組片種呢、這個真係問題啫嘛。 係啊， 如果佢一開始就話佢縮水係其實係探討佢而家講嗰啲嘢係冇嘢㗎。如果佢個話頭係講翻佢而家實質嗰啲主題，佢唔係啊，佢個話頭完全淨係講俾你聽好分裂啊、縮水啊喺呢度啫嘛。就後面大部分嘅畫面係應該係完全冇喺話頭出現過㗎。 系，我哋开头都俾佢误导咗，其实 系。你个码头成日都冇见过垃圾婆啦。 系咯。 边度有啫？你以为佢老婆就是个女主角噶嘛？ 系啊。 系咯。 咪咯，边系咁啫？唔系咁噶。 你车人车下就系得头嗰半个钟嘅车下啫。 系啦，咁所以其实你完全一个片种上面，佢都即系佢都系你系唔知噶。系。咁所以呢套系咪算系满足咗咧？嗰啲咧唔需要穿桥嘅观众啊？ 哦，系啊，完全估唔到啊！ 但我话俾你，呢班人一定入去闹得最劲咯，到时系， 肯定系， 吓，系啊，因为佢就系唔系你 expect 嘅嘢啊嘛，俾咗，系咯，咁啊 ，anyway 啦，系啦，咁啊，我哋要喺度，点解要讲咗先咧？就要话定俾人听，准备大家入场啦， 系啊，帮大家打定预防针先。 又唔係嘅，即係道讀啫，即係話定咩人聽今次係睇乜，咁要睇啲乜嘢，重點喺邊度，咁大家咪唔會睇錯位，同埋唔會有個錯 expectation。 領取你預咗呢套戲唔係笑片嚟嘅，仲要好嚴肅咁探討人生嘅，咁甚至乎人類呀，係呀，即係人類都物種呀，甚至乎講緊係呀，到底係咪係咪應該被消滅呢，咁樣之類呢，咁定係以前係咪我哋已經曾經是爭啲被消滅，咁又因為唔知乜嘢救咗我哋一次呢，咁即係你可以探到好多嘢㗎呢套嘢，其實真係因為太多呀，探到得太多呀。係啦，咁 ,ok, 咁調教好大家嘅入場嘅心情呢，最緊要 ,ok, 咁了解咗要睇乜，了解講乜，咁但係啱你睇嘅咪睇囉，我哋都係即係講個 fact 出嚟係咁嘅 ,ok, 咁或者你好鍾意睇垃圾婆呢，係咪，我唔鍾意啫，係咪咁樣。或者你好中意睇肥 Rose 啫，咁人人口味有不同嘅，系咯 ，OK， 系 好，咁啊再讲第啲嘢啦，翻嚟。